有莲蓬雀笼， 斜阳染又长， 几度飞鸿 摇曳了江山远帆。回望灯如花，微雨人闲秀， 心事情书浓， 牵我双手， 任发丝缠绕双眸。 歌伴未完。